美女，这里是天堂吗？ 啊， 不然我怎么遇见你这个天使呢？ 耶，那天堂这里除了有我这个天使，还有男神彭昱畅和小可爱杨恩佑，因为这里是天堂旅行团。 电影讲述了生活失意的宋伊里被人小鬼大的女孩于小巨绑架，踏上未知旅程。旅途中他们和形形色色的人一起分享欢笑泪水，彼此温暖治愈。 就在我打算彻底放弃了，遇到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。 现在上到 GoSheng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2张天堂旅行团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记得浏览 GoSheng.my。3月27号，天堂旅行团催泪上映。